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酝酿，第87集。齐宁吃了一口烤冷面，强行把心里的波澜压下去。 董事会能接受跌30%的前提是，我们得答应他们半年内涨回50%。 我们能够做到吗？这方面我不太懂。 齐成有些惭愧地低下头。 稳住这两个部门的话，绝对是可以的。你想公布自己的病情？ 为什么要公布啊？ 齐宁敢赌自己的全部家产。迟迟寒对他们刚才的对话一个字都没听懂。齐成对迟迟寒笑笑， 迟早的事，而且如果对方得到消息是重度抑郁症，对我们挺有利的。 齐宁点头，又开始撕鸡皮。他已经吃了2个鸡腿了，好烦。他弟弟居然在冷静地算计别人了，好神奇。 你不想让迟志涵面对媒体，这个优势就体现不出来。集团的公关站出来说这些没有立场，当初为了不让你程乙的身份被人查出来，你的经纪公司和其他所有的法务关系都和齐家没有任何关系。 齐宁终于在第3个鸡腿后放下碗，开始吃舒芙蕾。 让他站出去承认恋情，并且演绎出程乙确实病重但我就是不说的戏码，才能让这个优势体现出来。 说完后，齐宁看了一眼迟志涵。 我觉得他能演好。 齐成保持沉默，迟志涵也没说话。他其实不太理解齐成为什么要公布病情，也不理解为什么对方知道齐成是重度抑郁症对他们会有优势。同样的，他更不理解齐宁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相信他能在媒体面前做得很好。他从来没有面对过媒体，美食视频固定团队的拍摄和记者发布会是两回事。 我理解你不喜欢迟志涵站在你面前为你挡枪的心情，但是这次不太一样，这次是个局。迟志涵今天让我尝试开始相信他，因为他迟早要成为我的弟媳。但是你知道我的脾气，答应他是因为你，而不是真的相信。 迟志涵的脸黑了一下，有种想把舒芙蕾抢回来的冲动。齐宁放下手里的勺子。 但是今天看到你，我反而真的开始相信他。他得站出来，也得让股东们明白他能做到什么程度。我不想等你们两个办婚礼的时候，还有不和谐的声音从各种小道消息里爆出来。我的担忧你应该懂，我就是前车之鉴。 齐宁说到最后，想拍拍齐成的手，拍到一半，看到迟志涵默默地把手放在他们中间，脸僵了一下，冷静地挪开。齐成看起来太正常，他差点忘记齐成拒绝碰触的应激反应还没有好。 不一定要7天，我们的公关能撑4天，这4天时间用来排查迟志涵之前的拍摄团队也足够了。迟志涵只要第5天出现就可以，但是我不太希望他住在这里，让对方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程乙和你是同一个人，对这次的事情也有好处。 说的有些绕，但是迟志涵多少明白了。齐宁不知道对方到底知道了多少，所以想先稳妥地把齐成保护起来，让自己先出去挡一波。如果对方仍然还是以为齐成是病重的患者，打算利用这个消息打压齐氏集团的股票，他对外制造的那些烟雾弹会让这个消息看起来更加可靠，然后齐成在这个时间点公开自己其实已经基本好转的病情。这就是齐成和齐宁说的优势，比起一开始被人知道的以为随时要自杀的病情来说，齐成公开的实际病情肯定能够暂时安抚股东。 我不住在这里没有问题。 7天而已，而且还有正事要做。 但是齐成要怎么公开病情？开记者发布会吗？他现在可以做这件事吗？ 我有问题。他可以去记者发布会，但是所有的稿子要先经过我，而且不能搬出去。 迟志涵被齐成突如其来的强势弄得有点手足无措，尤其是齐成说完还当着齐宁的面把迟志涵的手拽得死紧。齐成在齐宁皱眉前抢先开口，迟志涵盯了一眼监测仪，抿嘴，果然提高了。 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记者发布会我要用最好的状态去参加，这几天他不在风险太高。 秦宁沉默，他也看到了齐成手腕上开始变色的监测仪，指了指。 这种谈判方式不公平，而且你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开记者发布会？ 只是拒绝而已，就已经控制不住情绪。在一旁看着这姐弟俩陷入焦灼状态的迟志涵弱弱发问， 用视频呢？如果把记者叫到对面，让齐成只是对着视频回答问题呢？因为记者也只是要看到活人而已，他的病情赵医生那边可以开证明，齐成对着显示器问题已经不大了，之前拍视频的时候他偷偷开了好几次监控，还以为我没发现呢。 齐成脸红， 但是他不能这样黏着你。 反正都要结婚的呀，黏着就黏着呗。 齐成一直到齐宁走出门都没有完全从脸红的状态缓过神，他姐姐一脸被雷劈中的表情，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迟志涵在齐宁面前那么理直气壮没脸没皮的耍赖。他看着齐宁走后就把自己埋到床里，只愿意对他露出两只脚的迟志涵， 你过来。 迟志涵的脚丫子左右晃了晃，充分表达了此刻已经快要羞愧爆炸很想移民外太空的心情。齐成盯着监测仪发现备中药名也不怎么管用了，索性不再管心跳血压的问题，走到床边坐上床开始拽迟志涵的毯子。迟志涵咕哝了一声露出一张血红的脸。齐成的脸并没有比他好看多少。 我想亲你，我想把监测仪摘下来亲你。 迟志涵觉得已经听到了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声。 就当慢跑。 齐成皱着眉看着变色变得很欢快的监测仪，直接摘了下来。吻之前很少爷脾气的任性命令， 闭眼。 这当然是不对的，齐宁还在对面，这当然不是重点。迟志涵被吻上的那一瞬间脑子彻底停摆，重点是齐成这一次有点不一样，他们亲过好多次，蜻蜓点水的，含着眼泪的，甜甜蜜蜜的，甚至稍微带点粉色的，但是都没有像这次一样，只是碰触到彼此的皮肤，迟志涵全身的汗毛就迅速起立。齐成略略有点急促的鼻息，两个人都红透了的脸，以及中间隔着的摸起来软软薄薄的毯子。齐成不再像以前那么小心翼翼，这一次还带着点不管不顾的攻击性，起码压在他身上的反应让他立刻连脚底板都开始泛红。迟志涵浆糊一般的脑子在齐成吻完他的嘴唇开始慢慢往下的时候，突然很扫兴的敲起了警钟。 启程，现在是不是不可以？ 迟志涵记得启程说了要禁欲，为了以后生孩子。启程的动作停住，埋在他身上喘气，迟志涵几乎要窒息。 那个，你埋的地方是我的胸。 迟志涵觉得，人活着就一定要把话说清楚。 还有，您那个硌着我了。 迟志涵动了动下半身，齐成终于撑起上半身，看起来有点咬牙切齿。 我们以后 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说话。 齐城还是说不出那几个字，迟志涵咬着嘴唇，红着脸憋着笑，齐城简直快要气死。 你故意的？ 说好了要忍着以后生孩子的。 齐城又忍不住低头亲了一下，这次浅浅的，然后翻身，老实的戴上监测仪，揉揉迟志涵的头，把他搂到怀里，叹了口气，仰头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盯着天花板了。 我必须得好起来了。 因为要生孩子？ 迟志涵下意识接话，他其实快要害羞死了，刚才的触感以及齐城身上的荷尔蒙，好想流鼻血。额头被齐城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，接着是齐城有些暗哑带着笑意的声音。 因为你已经给了很多人希望，让他们相信我，甚至愿意让我分担责任，我爸爸，我姐姐，这件事情以后可能还有董事会。 齐城对迟志涵直肠子一样的脑回路无语，只能说得更详细。他一直在烦恼的康复了之后应该怎么回归社会的问题，似乎不知不觉中就解决了。原来真的就是一念之间，生活一直都有各种问题，逃避和解决真的就只是一念之间。迟志涵在齐城怀里抬起头， 其实刚才如果不是为了无条件站在你这边，我挺想赞成齐宁的，齐宁的计划更稳妥。七天真的不长，这件事不是小事。 他们以后有更长的日子要过，齐宁其实是对的。 你没有被媒体追问的经历，一个人住在市区，又会被人24小时盯着，我不放心，你会害怕的。 齐城低头，又没忍住吻了一下迟志涵的额头。胆子那么小的人，自从知道林子里可能会有蛇，在草地上走路一定会用跑的人，齐城不放心让他出去面对这些事情。齐城暗哑的声音稍微恢复了一点，夜深人静，空旷的房间里回旋着他温柔的嗓音。 媒体虽然都是安排好的，问的问题也会让你事先备好，但是那么多的人，难保不会有什么出错的时候。而且现在这个时代的媒体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为了抢新闻，总会有一些激进的行为，我怕你到时候应付不来。 所以他刚才和齐宁说的那些为了他的话，纯粹就是为了骗过齐宁，也难怪齐宁并不想理他。迟志涵试图和齐城讲理， 齐宁很相信我， 集团严令禁止齐宁参加任何公关项目是有原因的。你的亲和力在他看来足够应付一切外来攻击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